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的季节，时间的变迁，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已经是2018年的1月3号了，时光被岁月带走了曾经的辉煌，但留下的是青春的灿烂与明艳。对于未来人来说，仍然还有辉煌。看不到花朵绽放时的艳丽，却不会错过花瓣飘落的事。我们这里听到的细碎的音乐的进行不断更替，就好像是时钟的指针。今天是1月3号，又是星期三。2018年古典也流行依然不变的是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带给你。我是古月。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来签到吧，各位好朋友，今天古典流行古月此时正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大家新年过得还好吗？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在这几天转播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大家收听了吗？还有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都收听了吗？还有很有名的迪勒曼的柏林，还有包括德累斯顿音乐会大家也都收听了吗？来看看一般的签到，日月火冰你好，还有群贤毕至巨无宅，会飞的老马，找我干什么，你的名字很好玩，还有我爱钢琴橘子，大家都新年快乐。二班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好啊。尼克凡你好，是你改成了尼克艾夫，把这个名字改成了尼克凡吗？还有甲贺山人、小鱼娘、秀杰，还有朱自成、拐哉虫、秋水风神、少阳、似水流年、 Honey 铮铮，还有清水青云飘然，说听了柏林音乐会的现场，零点熬夜听的吗？谢谢，真的是乐迷啊。面对着新的一年，我们的内心充满着期待、希冀，总想给家人更多的幸福，总想让自己的工作再上新的台阶，总想得到世人的认同。为此，许多人一直在寻求人生的目标。我想说，别慌张，别慌忙，慢慢来吧。其实我也觉得这种弦乐的声音还有节奏感也像是时间的水滴声，跟此刻的心情颇为契合。看到一班的很多好朋友来签到，樱桃小丸子说新年音乐会最早听到的是柏林音乐会，还有德累斯顿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谢谢呀。还有东面大海、水王各位好朋友，还有陨石，很少在直播的时候看到你的签到了，最来还好吗？还有 Miss Lin 你好，微笑你好，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何金荣你好，很高兴在一月三号看到你的签到，还有二月之花轻云飘然。轻云飘然说是听到了转播，睡下快三点了， 可是和小月老师一起跨年开心，其实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在转播的最后我还说，很高兴在新年的第一秒第一分和大家一起在电波中度过，真的很特别的2018年的开始。而说到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莉康内的作品。这位大师1928年生于罗马，今天整整是他90岁生日，所以我希望大师身体一直健康，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音乐。而说到这段音乐，其实这段音乐叫做《插麦》。平时关注这段音乐的朋友可能也不够多，偶尔放过，大家也会问这是选自哪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哎，这不是电影当中的音乐，但后来也被一些电影改编过，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的一部电视剧当中，反映的是一部意大利黑手党的电影，应该说是电视剧。那在这里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也是双提琴的版本，一个新的改编版本。接下来我再给你听听双提琴演奏的卡瓦蒂娜。猎鹿人，我们曾经听到的音乐是简简单单的木吉他，这个改编的版本我觉得没有超越前人的版本，但是提供了一个多的欣赏方式。进行仿佛穿越了时空，这样无言的好像提琴是人生一样的哼唱，带了一种久远的神思。 有什么特别的，但你听到在音乐中会有融入了自然的声音。其实有时候觉得那种 New Age 的音乐融入自然声音是有些泛泛的，但是这个版本好像不太一样。一开始只是简简单单的融入了人流、脚步声、马路声，也许在今天年初的来听会有无限的感慨吧。音乐中有聆听光阴的声音，穿越时空的经典的感觉。叫做为生活干杯，画面感真的好强烈，希望你心中的愿望有一天会实现。音乐飞驰在山野间，壮阔的景色逐渐展现，感染力很强。曲子叫做生活之歌，是生活不易，普通人最伟大。所以听着这段音乐，你会想到生命美好如盛典，仿佛生命盛开的感恩歌颂。音乐就是有如此神妙的感觉。而这一首呢，是选择一部纪录片，那这是纪录片的片头音乐。当时这是一部耗时6年拍摄的，当然 HK 拍摄的纪录片，而这首曲的作曲者是叶家赖太郎。 是飘然说的，静静的数着心跳的感觉。叫做生活之歌，而下一首则叫做为地球干杯。

为了体现主题，展览设计营造出了中式园林曲径通幽的意境，使得观看者在行走过程中对作品有着更加直观的代入感。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馆藏书法精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13到17展厅举办。此展立足于馆藏书法作品，展出作品90多件，包括了近现代以来部分书法家的作品，如齐白石、于右任、郭沫若、沙孟海、萧娴、书童、启功等。作品的服饰丰富，有小品、手札、尺牍，也不乏鸿篇巨制。金石有声洪涛雕塑邀请展今天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最后一天。此次展览聚焦中国当代雕塑家洪涛2008年至今创作的部分雕塑作品，这些创作开始于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深刻感悟与生动刻画。此外呢，中国美术馆3号和7号展厅正在举办大家之路中国画作品展，展出将持续到本月7号。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是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古典也流行，我们相约在悠闲的午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我们在 FM97.4 等你，让音乐的暖流缓缓流入心田，滋润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琴弦去触动你的心弦，一起感受生命的乐章。 我是五月，欢迎收听。 仅仅是小提琴和钢琴，就这样两样乐器， 但是你听的感觉像是婉转千回一样。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小广版，就像是一首曲子来诠释生活吧，一首简单的古典音乐，音乐中有自由的、安详的。说这个自由，它的节奏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小提琴独奏者可以抻长一些、缩短一些，根据旋律的进行来抒发自己的心态。说它是安详的，也是这样，旋律没有大起大伏，也是很平静的心态，就好像你需要这些自由、安详、平静的心态来接受各种人生的挑战，所以它是小广版。但是你听它的曲调，又有婉转千回，有颤音，有旋转，所以你怎样听，就是你的心，它诉说给你，你听进去又有多少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时段的最后，鹏鹏发来说，那些音乐满满都是正能量的音乐，感觉好振奋。刚才听的那两首呢，都是选自叶家赖太郎。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听一首选自一些纪录片当中的音乐，这首叫做夏天的那个白云，又清新又热情。Thank you. 改编自一首流行音乐，但是编曲者把音乐重新的诠释，也是新的付出。而这里的小提琴演奏也是来自编者这位音乐家叶家赖太郎自己的演奏。我经常这么说过，尤其是在设计一些电影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我说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开始的地方。当一部电影你看不明白的时候，听着其中蕴含的音乐，你也许就会明白。尤其像比方说敦刻尔克那部电影，现在我没有带来其中的音乐，但是可以聊一聊，当音乐不协和音出现的时候，其实它贯穿着电影当中的人物来进行，它进行的每一步音乐都一直在有那个走向，一直在暗暗地牵扯你的心。而有时候我说音乐真的不需要语言，但是有时候有了语言的描述它就不一样。 比方说刚才你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那如果我要告诉你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First and Last， 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你在听又会有不同的感觉吗？那如果我说这音乐的感觉就好像是日出日落的变换，见证着时间的轮回，昼夜的往返，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四季的轮回，见证着季节的变迁更替，这个时间总是在变化，每天变换着不同的面孔，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最后的也是最初的。那么坚硬的音乐之后一定要的是这种很甜的音乐，柔情的，富有着人情味的，仿佛可以抚慰你的心。这首曲子叫做《诞生》。小杨说：“小月老师好，希望以后多介绍一下纪录片的音乐，听得不多，很多有时候纪录片的音乐单分的话被分到了 New Age 之类，但是有时候他们又是新创作的，有时候纪录片描写的是影片的更多的一些心情，有时候也有不同的风景，还是新的理解吧。